北京时间22:00。 大家好，我们是 BJ48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近日，车讯互联举办了上汽大通 T60 和江铃驭虎两款国产中高端皮卡的整车拆解直播活动，这也是国内汽车媒体首次针对国产的中高端皮卡进行全面拆解的直播活动。通过这次对两款车全面的拆解，上汽大通 T60 和江铃驭虎这两款国产中高端皮卡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均符合其价位，相信这次拆解活动也能为国内的消费者购买国产中高端皮卡带来信心。随着国家针对皮卡政策的进一步解禁，满足消费者更多个性化需求的国产中高端皮卡必将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下面插播一条新车消息，2018年全球订单火爆的 SUV 车型 CHR 即将由广汽丰田进行原版导入，3D 立体 C 型尾灯与首字母 C 相互呼应，这个尾灯十分有辨识度，广汽丰田 CHR 敬请关注。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哎呀，今天我们聊一聊最新上市的一些新车哈，先聊一个自主品牌，哈佛的 H4， 这个定位是比 H6 稍微低一点点，然后售价是10.6万元到11.6万元，然后这个车呢主打了年轻市场，也是分这个红标和蓝标两款车型，匹配的是 1.3T 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配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然后这款车好像有一个小小的，这算什么？ 福利吧， 对吧？ 就是福利。 常常是宣布前10,000名购车的车主将获得额外的配置升级。 是的。 这是什么样的配置升级呢？ 卖了个小关子，他没有具体说。 对。 我估计应该是在一些舒适性配置上的一个升级。 但我其实想说，它这升级大不大？ 我来告诉你，1.3T 的车型呢，免费升级到18寸的铝合金轮毂。1.5T 的车型呢，免费赠送12.3英寸的全数字虚拟仪表盘加 GPS 导航功能。 你看看，多好啊，很实惠的东西。18寸的轮毂，12.3英寸的大屏，不错。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神车家族的品系下的这么一台 H4， 肯定出来以后话题也会就是比较高吧。然后它同样分红标跟蓝标两种。我们先说说这个车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这个车呢，车长就三维尺寸跟大家说一下啊，像长宽高呢4420，轴距达到了2.66米。蓝标呢比红标车型长车身长度上少了10毫米，就忽略不计吧。我觉得这车定位还是就是这个尺寸上来说还是小有优势。 我就问你们啊，如果你们选这个哈佛的 H4 啊，或者会选那个大嘴的红标？ 我知道你要问这个， 还是小嘴的蓝标？ 我选蓝标。 我说实话，我也喜欢就是蓝标， 就是， 但是呢，就是我喜欢蓝标是因为它那个蓝色，但是这个外形，如果它那个蓝色能够换到红标这个外形， 那你就你是这样的， 我比较偏运动啊。 你想要大嘴对吗？但是你想要蓝色。 对。 那我一会儿帮你看看有没有。 好像是不行啊。 红标有没有这个蓝？ 这个你给它 好像是不行。 把前脸换一下。 自己换 不好换，不好换。你们大家不要以为说红蓝标就换了个进气格栅的事儿， 其实不是的， 它是前面整个的造型的设计都不一样。 那后你只能自己回去改个色了啊。记得去车管所备案。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它的那个蓝色呢，就是你选红标的版 们也可以配蓝色车身，但是标呢是红的。你是想连标带车身一起都是蓝的是吧？ 嗯， 我想知道这个标我可以自己换了。 好像也不行。 可以啊，那这可以。 这个要不然你把那18寸轮毂跟人商量商量，你给我换个蓝标看行不行？ 这个车为什么我就说回来啊，要让我选我就选蓝的。 嗯， 我觉得那个 蓝的是城市是吧？ 这个 红的是运动。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更成熟更稳重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更倾向于蓝标的这个车型。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二位， 嗯， 因为我发现这台车呢 1.3T 版本的那个排挡把， 嗯， 是那个 HRS 那种，就是方的，像特别像那个飞机那油门。 对， 然后 飞机的拉杆。 1.5T 的版本呢就很倾向于 H7 不 H, 是 H7 的那个，就是像老的 A4L 那个，就是按一下钮， 嗯， 这边就是圆圆的那种挡把。 嗯， 要选的话你们选哪个挡把？ 嗯，没有考虑过，因为对挡把的形式只要它不过于太丑的话我倒真没纠结过。 但是我真的真心的 飞机那个吗？ 对，我想说啊，其实和它的整个内饰更搭的是 1.3T 版本的那个挡把， 就飞机那款吗？ 嗯， 对，它的整个的线条啊轮廓啊都包括它的内饰设计都还是偏有这种硬朗的线条。 我一猜你就会选那个。 可是呢我现在要纠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1.3T 和 1.5 的动力我还是倾向于 1.5T 的，虽然他们都采用了直喷，虽然就差 0.2 的排量，但是我觉得还是 1.5T 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点的。 嗯，这不用你说， 你说我纠结吗？ 嗯，不纠结。 不纠结？ 不纠结。不要纠结，就买 1.5T。 就买 1.5T。 那我挡把我不喜欢怎么办？ 哎，这可以改，这可以改。 不好说吧， 这绝对可以改。 嗯， 我都能给你改了。你说你要 谁要改挡把找老车。 你说你要喜欢什么样子的？ 好，回头我问问哈佛的工程师可不可以做这设计。 嗯， 然后另外呢，这台新车 H4 还提供有三个选装包。反正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买 H4 的话，或者是您买哈佛的车的话，现在真的是我觉得自己 DIY 的空间越来越大。 嗯 嗯， 这也挺好玩的一台车。 这个车大家还是多关注一下啊。 嗯， 因为我觉得价格嘛还算比较合理，10万块钱嘛， 嗯， 10万块钱，然后又给你提供了一个10000名车主购车的一个福利待遇，可以升级配置，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嗯 嗯， 好，那今天新车来了呢，关于哈弗 H4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别人说我损我不好看，哎呦喂，别人说我损我招人烦，哎呦喂，别人说我损我爱偷懒，我不管我自己攒我的元气。 我攒，Young Fly, Young Fly, 年轻的三分钟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 速的旋律歌，给我一颗，给我一颗，给我一颗元气弹。没有人能在意我的 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下一款车，这个是大众的 eGolf。啊， 你好好读，噎着了是吗？我刚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吃了一包辣条就噎到了。eGolf， 对，然后268,000的一个售价，电动车哟。 这个大众 全进口哟， 这个大家惊不惊喜啊？268,00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买一辆电动版的高尔夫。哎呀，这个确实，我觉得在目前国内大力推扬这个新能源车和电动车的这个态势之下，出了一款这样的车，怎么说呢？ 意义大于形式啊，不，形式大于意义。 其实正解应该是形式服务于内容。 反正我不知道 GTE 啊，现在之前15版的 GTE 是卖到28万块钱，28.8万。插电混合动力车型，我不知道，如果说这两台的话，认可添20,000块钱要那个插电的。 这个车呢，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个续航里程啊，因为纯电的车我们就更关注这个。配备了一个35.8这个千瓦时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组，综合工况的续航里程达到255公里。所以说它是综合工况，那我们还要再打个折，比如说冬天啊，一些比较寒冷的地方。那我估计这车可能也就是200公里， 所以呢 也就这样吧。 所以呢 你再看它的售价，我不知道，哎，这个算不算补贴？ 我就算6万块钱补贴。 算6万，那就是20万呀，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想好啊，你只是买了一辆，对，你只是买了一辆电动版的高尔夫啊。 所以我觉得是形式大于意义的一个 确实。所以 你们觉得这个车是不会有人买吗？ 也不会， 也不敢说它一辆都卖不出去，但是我相信它的这个就像红城那句话一样，形式和意义还有它的内容上，确实大家好好考虑考虑啊。即便你有这个想买电动车的愿望，那么也不妨去看一看其他的车型。 而且话说回来啊，大众做的电动车我没开过，我没开过的同时呢，我也不知道它的电池管理系统，包括它的充电体系做的怎么样，充电速度怎么样，包括充电桩的服务配套怎么样，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它形式大于意义，就是这台车一定要以进口的方式先进到国内来，然后以下一步先让大家先知道有这么个东西，然后下一步可能会在一汽进行国产化，然后或者是以合作的方式出一款咱们国内的相关的品牌的一款电动车。 对， 但是技术呢有一些相关的合作，这样呢我觉得我们媒体也好从这台车切入那台未来的新车。 对，这个我给你解答一下你刚才提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个啊。它使用40千瓦的直流电充电桩呢，可以在40分钟内充满80%的电量。 哦，就是快充是吧？ 对，40分钟内充满80%的电量，这个成绩 40分钟 只能说刚刚及格吧。 200公里， 就是我记得 40分钟200公里呗。 我记得前两天哪个车是在15分钟之内快充就达到80%？好像是保时捷的那台那 车。出去， 就是说嘛，现在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你知道电压得多大，电流得多大吗？你知道跑电了是 电里家里的那个电表就嗖嗖嗖嗖嗖。 对，就是如果说跑电的话，飞很高的 跑电， 就是那些 充电时候离远点， 那些相对比较特殊。就是，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我觉得动辄充电40分钟啊，能达到80%的电量，应该算是一个及格水平， 可以接受了，没问题， 但是这台车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吧，因为毕竟，起码咱们在选择品牌的时候，终于可以选择到大众品牌的新能源车了。这话怎么讲啊？20万价位级别，如果我们买一台新能源车的话，我想咱们怎么扒楞也扒楞不到所谓的进口的电动车，对吗？ 肯定啊，那肯定首选都是国产啊，北汽， 对吧？ 什么这个？ 就我说的是20万这个价位， 是是是， 对吧？那现在有一个多样的选择，起码很多人在购车的时候，尤其是购新能源车的时候，他们会对品牌有要求的朋友们就有了一个这样的空间。 嗯， 不在乎能卖多少，但是我觉得会有人买，这点我相信。至于一年是十台还是一百台还是一万台，一万台没什么希望了，我觉得过千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还有北京、上海和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接着。 你说它一年的销量是吗？全年销量 啊、嗯，一个月要是过一千的话， 全年销量我觉得能有 八百台、 两三千台就不错不错的， 不超过两千， 差不多吧。 明年这时候咱们两个喝杯咖啡吧。 不是，咱俩这量是一致的。 明年这时候， 明年都国产。上海车展见，朋友，好吧，一杯咖啡， 好、 哎， 两千台以内，你两千台以上，行吗？ 我，行行行，没问题，嗯， 好吧，这款车大家就多多关注吧。 嗯，好啊、这台车说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说另外一台新能源车。穿过连 城，宁等一分，不想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新车啊，新款的纳智捷大七 MPV 啊、哦，我以为咱们会说腾势呢， 我不知道， 腾势也可以说，哎，对，一个一个吐槽，哎，没有，一个一个说，售价是169,800。 前一段刷遍这个微博圈的有一个就是图片嘛，还是朋友圈啊，就是因为一辆车的不正常行驶导致一辆纳智捷的大七 SUV 翻车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车主才意识到，哦，原来我的备胎是放在我这个车的中间的位置。 是什么意思啊？他的车纳智捷大七 SUV 的备胎在车的中间？ 对，就是因为有的备胎设计是放在车的底盘的后部，对吗？ 嗯， 而他的车型的备胎是设计在底盘的中部靠右的位置。 那取不是很麻烦？ 也不会，它是贴一个边儿，就是这个位置很好奇，所以很多的网友就拿出来这张照片来调侃。 啊、我真没见到这张照片， 这么不走寻常路吗？这是法国车吗？ 这真的是不走寻， 法国人才随意呢。 我们不一样， 你们搜一下，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你要觉得有兴趣，搜一下，你搜大纳智捷大七 SUV 备胎这张图片就会出现。 嗯 嗯。 当然今天不是说大七 MPV 啊，不 SUV 啊，说是大七 MPV。 对， MPV 车型、嗯、刚刚我说了一个入门价格是169,800，其实它有三款车型，然后 2.0T 的发动机，然后最高的这个售价区间是到了259,800的一个跨度、 嗯、 其实跨度蛮大的、嗯、 其实说到这台车啊，之前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比如它那种蝴蝶式包覆头枕，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是现在咱们那个飞机上那个头枕可以折、 啊、两侧可以往回弯， 哎，这个就还是比较偏舒适性的。 嗯， 但是就当初的这个噱头已经是在五六年前了，如果现在我们看这台车的内饰设计啊， 嗯， 嗯，就有一些稍微的老气。 嗯，别这么说的这么这个 直白， 不是，别说的这么腼腆了，直接就说吧，老气横秋，我觉得再稍微加重一点。 嗯， 真的是这样，这个方向盘和中控造型简直就是，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物吗？ 这 那跟你那大众， 别逗，我那车领先它15年。 哎呀， 嗯，真的真的，没有， 那它就落后20年， 不可同日而语啊。这车我觉得价格是不是略微贵了一点，因为它取消了 2.2T， 然后只提供了一款 2.0T。 我是觉得它这价格区间其实跨度挺大 啊，三款车型 跨 度区间达到了9万块钱。 对，而且还是一台 MPV， 这得差多少配置啊。再想了，就比如说取中间啊，这个这是多少，中间这个配置，这个20多万这个中配车型的话，那么我们想一下 GL8 奥德赛艾力绅， 嗯， 是不是都可以买得到了？ 其实啊，我就用一个例子就觉得对它的挤压挺大，宋 MAX 就、 啊、 咱不、 就是、 我们排除动力总成和变速箱的这部分，起码在空间大小、 嗯、 包括整个的外观和内饰造型的设计上、 嗯、 就被人拉出去了30多条街。然后再如果要说到这个备胎的话，来，我给你们找到了， 这个 备 胎的位置还是挺有趣的、 嗯、 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上那个微信平台或者是网上搜一下、 啊、 这位置太刁钻了。 那我猜这个车主是不是在没出事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这车有备胎？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4S店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喂先生，我备胎 在哪儿？ 我刚才记错了，这个是在车辆中部的左侧下方。 这个位置太奇怪了、 啊、有一些车型是有这样的设计的，这个我觉得大家这个比较当就早些年间会比较多见，现在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设计、 嗯、 因为拿出来不太方便嘛。 好吧，反正这款车就跟大家说它上市了，感兴趣就可以看一下、嗯、但我是觉得这款车还是存在着一定的 bug 的。 好吧，这台车我们还是希望它越做越好吧、 嗯、 因为北京车展也来了， 是的是的，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设计。 是 的，嗯，来说说下台车。 来，下台车就是红城之前一直想聊的腾势500。嗯， 一个我陪他睡了大概8个小时的一辆车。 哎、说完我这心里咯噔一下，这款车是补贴后的售价是298,800到328,800。我跟你说，我聊到这价钱，这车我就压根儿我就不想聊了。 嗯，以北京为例啊，补贴后的价格、嗯。 对，补贴后的价格还是这样。 嗯、 我是觉得，哎呦， 这车呢有两个最大的一个核心变化，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车里边的内饰变化不大，但是呢主要是在续航里程的一个提升。 嗯， 相比于过去的腾势400，它现在腾势500的续航里程提升到了451公里，这是在 NDEC 的一个测试标准情况下达到的一个水平。第二一个呢，腾势官方将为老用户提供不低于成交价50%的保值金回购服务，除充值地图充电地图升级之外呢，购车还可享受10千瓦与20千瓦直流充电桩的升级服务，还提供代充电、代驾、代保养服务。同时，选择新安保将为腾势车主再提供1年或2年的整车延保方案。 嗯， 就是这些一个，这相当于过去车型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可能是。不是些说像北汽啊这些品牌，而是新兴的汽车品牌 ES8、 嗯、 尽管未来的那台 ES8 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交付啊，但是起码在设计和这个状态上还是挺压着它打的。 腾势反正这个车给我的印象，因为我们之前开过腾势嘛， 开过、 就是、 我非常感谢上去在上一届北京车展的时候给予我们工作车的大力支持，非常感谢。 但是这个腾势就是很沉嘛，这车当时开的时候就感觉蛮沉的。 其实它现在价格区间， 其实你在变相的说它的动力不是很好。 你这人就特没意思，你知道吗？ 嗯，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一次就是。 但是放在2年前啊，我觉得它起码在那个时候的新能源车的整个的状态还是 OK 的。 嗯， 这回我看到了腾势500的改变。但是如果说真在新能源车的角度包括全新造车的理念这个基础上来说的话，它的改变没有我想的就那么大。 嗯， 就咱就说白了吧，人家新出来一辆 ES8， 包括你在现在网上能查到那个什么拜腾， 嗯， 都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啊。还有那个小鹏汽车对吧， 就 那个也是 大家都有这眼前一亮的感觉。而它还是在传统汽车的角度上，感觉他们的设计师还抱着一个态度，就是我还是小改款，我有新的东西我不能拿出来。可是他们这个状态，如果你不拿出来，可能过几年你就没有机会拿出来，人家就把你泯灭了。 嗯，那人家可是和戴姆勒合作的呢。 哦，但戴姆勒还是李书福先生的一部分的 股权。所以你知道怎么能看出他能跟戴姆勒合作吗？ 嗯、 价钱，不看价钱的话，这光看车我看不出来。 就是我是觉得啊，30万的价格，续航500公里，这是对等的。但是在其他的经验的设计上，我觉得这个价钱是稍微差了一点的。所以你买这台车，你是买它的续航里程呢，还是买它的设计呢？这就得另算也另看。还有就是我看。 嗯， 最终能提供的服务究竟能给客户带来多大的这个帮助，这也是未来我觉得很多新能源车企包括这些新兴汽车这些品牌要做的踏踏实实的一点。光说这句话怎么讲啊，那叫什么讲， be the power with you， 别太嘚瑟没有用，就是长得太好看也不太容易管用，因为你要真正要做服务的、 哎、 突然之间转句英文不知所措了、 对， 我前两天看又回看了一下赵本山先生演的那个大话江湖，就把这一次搬出来了。我们希望啊，腾势作为一个老电动车品牌能把他们精髓的东西再拿出来多掏一点，要不还是那句话，真的可能你不掏就没有机会掏了。 嗯 好，有道理，我赞成红城这一番观点啊，确实